大家好，今日是3月24日。咁呢就听日呢我就正式去佛山，我呢就会坐8:30嘅车，就喺呢个葵涌广场，就直接上去南海广场去三养堂。咁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就可以睇返呢我摆出嚟嘅短片。咁有人话我呢即係呃钱啊，就係、是、呢摆段三养堂嘅片呢，跟住前头呢就播15秒广告，跟住嗰段嘢呢三养堂又系广告。咁呢就呃广告钱，咁有啲网友咁话我其实唔系㗎，一来真係想同佢宣传下，有诚意做嘅。咁呢但係 YouTube 有广告嘅我都身不由己，因为呢个广告真係唔关我事。咁但係呢应该啦，即係睇片之余真係咁啦。咁我呢就如果有啲人真係想喺去嘅，咁呢就晏昼中午12:30至1:00就喺三养堂等。如果喺罗湖出发嘅3个钟头车上到去佛山车站，然后转的士，好近嘅啫。实识去嘅，因为南海广场呢其实喺桂城嚟讲呢都系出名嘅。如果有滴滴打车喺深圳珠海嗰啲有滴滴打车更加方便啦。咁呢个第一。第二呢就讲少台务。咁近期呢我哋呢就有多两个节目嘅，将会下个礼拜播。咁呢就一个呢就係诚邀呢李先生呢同一个靓女呢同埋金龙呢就讲于关于一啲商业呢建工啊同埋呢嘅睇法嘅节目嚟嘅。咁呢我哋安排緊下个星期六播。咁呢就以5集一个单元啦，咁另外呢就我想问一问大家意见嘅，因为我真係唔想老消化最新消息一日出几十段，亦都唔想好似索罗 B 咁一个星期5段，但虽然呢花生台而家离弃咗佢，佢得返一个节目，咁但係呢就真係嘅我唔想咁样，但係呢我哋又有好多网友呢留言俾我啦，个大肥你就到时间做多节啦，其实我哋啲真係 view 数好低嘅啫，即係3-2千 view 啦，咁又唔係讲得特别出众，但係录音喺我公司录就变成咗可以加加减减都 ok 嘅。咁、其实呢我有个好好大嘅工程，即係老萧话头佢讲明示，我就希望呢因为呢我想推动返香港嘅漫画，就唔我想呢就口述漫画，就唔系讲漫画历史讲黄玉郎，我讲一个郑建和写嘅同埋阿贾写嘅封神记，由封神记一路讲。咁呢就封神记我都熟嘅，我想试下用我把口讲一个不畏强权反抗天可以讲系共产党啦。当一个神嘅角度嘅时候，仲系神嘅角度嘅时候，人类点样去反抗佢，而令到人得到自由嘅古仔，叫《封神记》，同香港呢个现况系好似嘅。咁我试下啦，咁唔想讲金融啦，冇咁嘅气魄啦。讲古龙嘅有好多人讲咗啦，系嘛，即系口述嘅。咁王奕嘅都有人做紧。咁我希望咧就系喺我的台度做多一啲即系另类啲嘅节目啦，我就想讲港漫，咁希望支持翻一啲香港最后尾一批新进嘅漫画家啦，咁唔知牵唔牵涉到版权啊，希望唔牵涉唔到啦，咁我都会研究一下嘅，我希望咧就摆喺星期二得到咧就定期咁播啦，一次过录多少少噶嘛，如果真系各位中意听嘅。讲一啲虽然都系神怪嘅古仔，但系关于呢、这个纣王啊，纣王即系讲緊商朝啊，咁呢就灭亡嘅古仔嘅，跟人类再兴啊，即系武庚嘅古仔咁。咁希望到时大家睇啦，咁呢就再讲多次，4月2号食海鲜。有嘅即係盡快 PM 我，因为我要预人啦，预人订位同埋成嘅，就每位400。咁星期二得到嘅网友阿力哥，你即係要快报名啦，超市我知道报咗啦，阿力，咁睇下啦，咁阿雀要嚟啦，咁洪生啦，抽啲时间啦，咁睇下啦，咁林桥伟都嚟啦，咁係咪庆祝个薯片大节啦，大奇迹日嘅发生啦，咁係啦。咁另外呢就如果呢次我希望呢我哋呢真真正正呢就上三养堂拍条片，咁睇下会唔会 吸引多啲大家支持啦，尤其国内嘅网友喺 YouTube 上如果见到嘅就或者成啦咁。咁另外呢我哋本身呢就想真係做啲关于小众啲嘅生意嘅小环节嘅。就唔係讲钱唔钱，係希望有啲后生仔啦，有创意嘅或者想做一啲嘢嘅，可以借我哋渠道同佢宣传下啦，啊或者拍嘢嘅咩都好啦，咁咁呢就联络我哋。咁呢我哋而家呢就有班中学生啦，佢呢就拍緊啲微电影，佢哋自己拍嘅，咁呢就想而家傾緊呢就擺上我哋星期二得到个网台度播。咁希望睇下可唔可以同佢推到成绩，因为我哋起码个 group 度呢有9000多人啦，即係嗰个订阅啦。咁呢就即係换句说话呢，起码呢就可以借到呢9000多人呢推广出去，好过呢喺 YouTube 同 Facebook 呢直直无闻。咁慢慢就啲冇咗，希望我哋能够又帮到啲中学生啊、年青人啊，佢哋可以发挥到佢哋嘅所长啊，同埋佢想做一啲嘢啦。而中年人或者年纪比较大啲，佢又想推广其他嘅自己嘅工作啊，或者自己嘅睇法啊，都可以真係联络我哋嘅。咁啊，台务讲到呢一度啦，咁今日点解会有呢一集呢？咁如果迷米呢应该同埋尋日播嗰三次一起出嘅今日。咁盡快啦，因为而家都11:00咯。点解咁样讲呢？因为呢今朝早一天光6:30啊，上 Facebook 就见到罗冠聪先生。咁呢佢呢就讲特首选举。佢呢就话呢佢哋系三坚持，佢唔反对你泛民支持薯片。但是他这一票一定是投白票。啊，因为他们呢就是自决派。啊，你们入去议会的就是他们奉行 ABC 原则 ,Any but CY。第一点。第二点话在 Tony 上身。第二点就是说所有的这次选举啊，全你影响我一票我无关重要。啊！你哋可以睇翻原文嘅，无关重要一票，我呢票白票系无关重要嘅。你要影响嘅，影响另外嗰200-300个呢个建制派嘅选委先至系上策。两点，第三点，佢哋话始终如一，民意嘅嘢可以升可以降，可以升可以降嘅。有阵时候民意咧唔系唯一嘅标准，你可以睇下。睇下呢个领会上市就知啦，当时领会上市呢就点样点样点样，你足知香港人支持，而家睇落咪后悔囉咁样。啊，所以呢佢呢就话你哋攻击我各样嘢呢就即係好似成嘅。咁呢就黄世泽呢就出咗篇文呢就痛陈厉害嘅。咁借我角度讲下啦，罗冠聪，如果你系一个社会咩经验都冇，读完书出嚟搵份工做嘅，其实好多工可以做嘅，无必要做立法局议员。因为你哋标榜小圈子选举系一个不公义社会三不政策，立法局你系唔应该入去，呢个第一点。第二点，白票论，你嗰票既然唔系无关痛痒，我哋香港人一人一票亦都系无关痛痒，我哋送你入去做乜嘢？横掂个立法局议会，你都系做唔到啲乜嘢噶啦，系咪啊？而家冇咗曾玉成呢个最后尾嘅建制嘅屏障，梁君彦、梁美芬话点咪点咯？要 DQ 你咪 DQ 你咯，你嗰一票其实等于白票冇分别嘅，因为你根本上阻拦唔到而家港共政权，连拉布都冇机会，剪你咪剪你咯，因为嗰个唔系曾玉成，你做任何嘢要睇对手，咁你入去系冇必要，咁你当时叫人哋选你入去，其实每一个人都代表自己一票啫，我嗰票送撚咗你入去，你又讲粗口啦，唔好讲啦。送咗你入去，你就要为我哋呢一票嘅交代。你话你选你入去 ，any but CY， 唔要梁振英，唔系唔要梁振英，系唔要中国共产党同埋呢个中联办治港。梁振英只不过系一个代名词。 所以你嘅自决败嘅最高标准，你唔能够将呢样嘢模糊咗个焦点。另外，唔好第二点、第三点啦。另外，你话你投白票唔影响嘅，应该同嗰两百几人嘅，我哋从来都系激进派，都系少数。既然影响唔到其他人啦，仲激进嚟把咩？后面嗰个粗口唔好讲啦。我哋把咩？把铁咩？系咪啊？第三，民意如浮云，当时就因为你哋乘住自决派，你哋认为乘住散运，你哋人气高企，所以啲人投票俾你之嘛，令你送你入去立法会。我想问你啦，你有乜嘢往迹可寻啊？你唔系梁国雄啊？抗争几十年啊？就系喺嗰阵时嘅民意高涨送咗你入去啫嘛。是不是啊？何况领会怎样可以跟西环相比呢？领会是牵涉很多人的钱银权的交易，个个希望呢就借领会上市搵一笔民意在那里，他们可能是错，而事实证明都是错，但是你现在是站在鸡蛋那边。香港人除了少少权贵可以得益之外，连买股票都没机会。那我问你了，你说你的原则三不如何如何，那你除了你能够找到安排，你找到份好工之外，你还有什么呢？啊，一个大学生没有社会经验，什么都没有，找到份好工之外，你还有什么？你年轻，我不能够说你什么，亦都唔能够讲，因为将来嘅世界真系你嘅，我哋为我哋呢一代人负责，你而家系咪为你呢一代人负责啊？为你哋啲所谓七十后、八十后负责啊？你做紧啲乜嘢？系咪？每一个人都系，你哋自决派，你同刘小丽有分别，刘小丽同朱海迪有分别。朱海迪同姚松炎都有分别。咁点解建制派唔可以有建制派嘅分别呢？胡苏贞如果等同林郑嘅，咁点解唔可以选胡苏贞，一定要林郑呢？仲要再讲呢啲，有啲网上嘅朋友啦，其实唔识嘅。成日讲我都冇票，同我讲嚟做乜？既然你冇票，你唔讲嘅，你就唔好日日讲啊胡苏贞点样，林郑点样，因为你冇票啊嘛。你系照置身事外嘛，咁你香港啲嘢，佢哋会影响香港决策噶嘛，咁关你招事咩？香港冇票啊嘛，你都唔系你有份投票，咁你出嚟做乜嘢啊？系我哋想话我哋香港人唔系薯粉啊，系做一啲能够影响到选举嘅嘢啊嘛。你哋成日都讲寸土必争港珠，你哋唔醒觉，而家港珠醒觉啦，知道要寸土必争啦，必争咗你哋入去，必争咗好多人嘅希望入去，更加大嘅选举特首。我哋竟然系冇角色嘅，做呢一次特备，特登加多节，朝头早翻嚟，你唔好以为我真系冇嘢做，我有正职噶。但系呢个时候，虽然我有几千秒啦，几千人啦，或者连埋晒，有阵时久不久可能诶香港网台嗰度有人听啦，咁加埋可能有一万啦，咁希望我都想呢一万听我嘅，都。即是呼吁下啦，你哋呢一啲唔够胆讲离地啦，大学生冇社会经验，冇遇过一啲好严重嘅事，你活喺你自己嘅里面，呢个第一。刘小丽一做教讲师嘅啫，你第一份工出嚟做嘢，你有冇諗过你就未，你人都未做过，通年讲得啱，你就教人做人。教人讲道理。第三，梁国雄，你系做乜嘢噶？你而家竟然讲啊，杯葛小圈子选举，咁点解你支持？你支持啊？你要自己入去选啊？点解你前后不一嘅？我曾经话你系英雄，因为做人要始终如一啊嘛。我哋用呢个标准， 我哋衡量呢个芒果佬，我哋亦都用呢个标准嚟衡量你嘅啫。有啲人就话我有阵时抽下老烧水，我唔系抽老烧水。讲埋呢一次啦，我觉得个时事评论员，你只系讲啱同唔啱，同埋人系需要有希望嘅，你亦都算系一个意见领袖。你要提供一个方法，虽然未必可行，但系你要想尽办法去做，而唔系讲一个死局俾人听，令到人心灰，即系等于睇上路。变，以拖代变。有啲人话我冇必要抽老烧水，乜乜乜有因。其实我讲事实啦，我哋啲嘢喺联播喺老烧度，我哋系冇得益嘅。所有联播嘅 view 数系迷迷嘅，只不过话当时迷迷老烧佢哋个台，因为林宇阳唔做，咁我哋同我哋倾。邀请我哋上去做节目，唔系我啦，我哋啲当时都未出世啦。邀请阿 Johnny 同阿 Tony 上去做节目，咁我哋既然都已经开咗自己嘅台，我哋就话俾阿老少听，不如我哋联播啦。你又有啲节目，咁我哋有啲节目，咁大家联播啦。其实系咁样开始，只不过话我心里面对萧若元先生仲有一丝好强大嘅尊重。所以我上有一次我做节目，我讲我唔要做狼狗，但系我哋都希望萧若元先生发挥佢真正嘅影响力，喺呢个临退休、临全面退休之前咧，做得更加多，去影响佢啲朋友，影响嗰啲系选委嘅人，分析痛陈利害，凭佢三寸不烂之舌。通尘利害，同战国嘅说客一样，佢话俾佢哋听咗呢几日，只要胡苏贞赢咗，你系冇后果嘅，因为胡苏贞当道，中央真系如果唔钦点佢嘅，死个局都死晒啦。第二，冇胡苏贞呢个屏障，中国共产党国企入到嚟，边缘化你哋，你哋亦都系冇运行，所以你哋亦都要有对抗嘅意志。去影响呢次选情，令到呢次选情有变数，老萧有呢个责任嘅。因为我哋讲有几多人听啊？好似李碧华小姐曾经喺佢嘅专栏提过我个名，有一个信报嘅专栏作者啊，曾经提过我哋呢个节目，我都沾沾自喜，即系有人睇。但我哋当然唔能够同。萧若元先生啊，郑大班先生呢啲，郑经汉先生呢啲嘅高度啦。所以有啲网友闹我，话我舐佢鞋底，唔系我人中意咁。你觉得呢件事错，我咪闹你呢件事错咯。你呢件事啱，我咪闹你呢件事啱咯。话俾你听呢件事啱咯，即系我之前有一节就讲咗，有一个人为咗完成佢呢个土改嘅。同埋种植一啲建中国同埋香港能够见得人嘅农作物，佢咪要同民建联合作咯？佢一个我相当尊重嘅人嚟嘅，吓咁呢次食海鲜佢都会嚟嘅，咁我亦都会同佢去买机票咧。5月20号，我会真系去济南同佢行一个圈。咁你啲人话我南师扮王师，我冇分嘅，只要嗰件事系正确嘅，我哋就去做。唔正確嘅，我哋就讲呢、這个先就我的态度。我个人冇变化噶，我觉得呢个世界人人都有困难，大家都应该互相帮忙噶。呢个系我做人嘅宗旨嚟嘅。每一个人都有问题嘅，所以有多网友，譬如一阵好似12点零钟有个网友上嚟揾我，我都倾。今日系集气大会，我讲紧系胡苏贞。我有两个朋友见得面好少，是人民力量的以前的又是游行示威的朋友，一个叫骆长英，一个叫 Gabby。咁呢佢两个呢是一个好热心的人。每一次呢佢好多嘢做㗎，Gabby 又要做插花，又有份正职，好忙㗎。 咁咧，阿骆长英咧，如果佢冇变咧，佢应该仲喺飞机工程嗰度做嘅。咁咧就喺将军澳翻工，佢系轮班噶。我印象中，因为包围 TVB， 佢同我嘅睇法，我冇留咩留言俾佢啦喺 Facebook， 但我见到佢嘅。佢哋咧就为咗动物嘅权益，尤其啲唐狗弃养嘅狗啊，冇人要嘅狗咧，佢哋做咗好多努力，同埋咧希望咧屋村能够养狗。回复返屋村养狗可以陪到啲老人家啊，陪到啲单亲人士啊，令到个社会个气氛和谐啲。同埋令到一啲呢冇人要嘅狗呢，又重新呢狗啊，唔好动物啦、啊、流浪嘅猫狗呢可以得意。所以佢哋呢係鼓励收养不买宠物嘅。亦都做咗好多游行示威啊，同政府政府部门傾啊，咁样佢哋本身个个都有正职嘅，高薪厚禄，冇细路仔。佢都呼吁，咁我唔知佢而家咪仲係支持人民力量啦。啊，咁佢寻日同今日都正式喺 Facebook 公开呼吁呢，佢会出席今晚嘅撑胡苏贞大会。我今日都本身有啲嘢嘅，今晚我约咗个韩国仔食饭嘅，系有啲嘢倾，我都推咗改下个礼拜二，因为今晚我都会出席嘅，到一到都好啦，系咪啊？系为香港人，唔系为曾俊华，唔好搞错两件事。我哋而家唔系曾俊华一定比林郑好，而系我哋要对抗西环，只有暂时我哋有能力嘅，能够真真正正可以喺呢场选战能够有百分之 0.01 打赢嘅机会嘅，只有曾俊华，所以我哋焗撑之后就归之后啦。而家能够做嘅嘢就系咁，所以我公开希望大家真系行出嚟喺爱丁堡广场。就撑曾俊华，其他都唔使讲。有人喺网聚嗰日问过我，我哋可以做乜嘢？游行示威，泛民嘅我唔去，冇用。反对小圈子选举，寻日立法局嘅动议啊，你都过唔到啊！叫西环唔好干涉你选举啊！寻晚我睇到十一点，系咪啊？吓，有咩用啊？你都过唔到啊！一个冇约束力嘅动议，你都过唔到。真真正正，如果我靠对脚行嘅，支持你民主派四分五裂，个个讲嘢由朝到晚都有唔同，包括梁家杰先生。点解我唔真真正正揾对脚行出嚟？就今晚做一次，俾西环，俾习近平睇，佢应该有人收风。希望最后尾呢两日能够改变嘅选举，我都讲啦。老少讲得啱，嗰啲系大人物，要佢哋选自己刮咗自己啊投票嘅时候俾你，即系咧俾你入闸林郑嘅时候，要佢改咧好难嘅。呢个系人嘅本性，佢讲得啱。但系有啲系冇人性啊，嗰啲叫乜嘢？渔农界、工联会同埋呢个民建联、中华厂商会。呢一堆人，佢哋只有党性系冇人性。你我唔寄望何柱国呢啲人渣，我讲嘅，告我诽谤我都咁讲。你诽谤都系咁讲，你未必会转态。但系当习近平如果真系唔觉意睇到香港嘅民情喺呢度嘅话，转咗。唔好话禁制啦，由习近平真正放风落嚟，我相信中联办都挡唔到，因为只镬真系孭唔起嘅时候，一风向转咗，净系要呢班人转态支持胡苏贞，系绝对百分之一万做得到，因为胡苏贞手头上300+连埋晒啲各样嘢，有35个建制派嘅已经公开咗同中央反咗面嘅，加埋佢哋400票到，只要有200票就过到。工联会直属共产党体系嘅当然唔止200人。嗰啲人就会真係随住指挥棒起舞。我哋只能够放手一搏，俾全世界 所有嘅人睇到民意喺边度，民意支持嗰个喺边度，同埋所有选举都系俾民意，俾曝光，唔好玩啦、啊，罗冠聪唔系俾民意，你同共产党条拉系冇分别嘅。林郑咪公开讲咯，四大要求都好难做得到嘅，民意可升可跌。屌你老母真唉，唔讲粗口唔捻得啊！真系你班咁嘅冚家铲，我做选举唔系俾民意，当时咪民意拱你上去咩？扑街！民意唔重要，讲乜捻嘢啊？喺选举小圈子选举讲乜捻嘢政纲啊？又系你话嘅，既然系不义，我选一个豆腐，唔好屌你老母选个榴莲啫嘛。虽然你中意食榴莲，但我唔中意榴莲膊头嘛，豆腐掟落嚟我唔伤啊嘛。屌你老母！我忍咗好捻耐啦，屌你老母！今朝早一开工六点半就睇捻到呢班閪文，同林郑有乜捻嘢分别啊？一票唔重要，就输一票咁又点啊？我哋唔系做到最尽，我哋唔系屌你老母分秒必争、寸土必争嘅。呢啲系你哋自决派嘅口号嚟噶嘛，寸土必争啊嘛。而家你寸土必让，打仗永远都系噶啦嘛。由好多小胜仗跟住加埋就等于一场大胜仗啊嘛。屌你老母！希望今晚呢真係多啲人出席啦，讲到呢度係咁。